鲜啊都有了， 嗯， 然后这个小炒也有了，比如说什么下酒的之类，炒个青菜土豆丝儿啊什么之类的， 嗯， 那硬菜也有了，什么牛蛙呀、辣子鸡呀， 嗯， 水煮鱼啊、酸菜鱼啊，还有烤鱼哈，啊，都有了。那同样价钱也还是蛮实惠的，烤鱼是79块钱一份，什么娜娜？ 嗯，对，79、78， 78 是一份，不是按斤收的， 它这一份得有3斤左右哎， 嗯，差不多 78、3斤这个价钱很实惠了， 嗯，对，而且很亲 民 的价格， 人均的话应该也就是在50块钱之内吧， 嗯，差不多， 差不多哈。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行动客栈到这里也就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地址和电话。您只要是咱们959的听众，进门全部享受88折的优惠哈。地址是北京市房山区两厢大学城阳光南大街99优选酒店的底商，电话是183-1081-8933。183-1081-8933， 嗯， 名字呢就叫做传奇烤翅坊， 传说烤翅坊， sorry， 那行动客栈拜拜喽，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 嗯，端午节快乐，拜拜， 节后见，拜拜。 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端午三天哪里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端午纵情日邀你来体验亲手包粽子，更有庆阳独家特产雄安白洋淀生态鸭蛋赠送。83790100，金梁路廊伐路口北。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有多远就走多远，100到1000。风景就像水一般，流到你面前。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不耐烦。有多远就走多远，1000到10000。回忆就像梦一般，脑海中闪现。他们

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乘躺，飞进梦中，哪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张学友《一颗不变的心》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而这张专辑也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一张了。他呢也自己称说，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封面的设计，而且是他众多专辑当中头发最长的，因此呢可能会比较特别一点吧。个人觉得专辑的封面呢很个性，那歌曲方面也是无可挑剔的。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接下来听到的是阿四的歌，来听到这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面上从前般爱我，只是连约会你都逃脱，什么其实都不说。不是我不知道，爱情需要煎熬，不是我没洗澡、啊、我在人民广场吃这炸鸡，二次十四刻你在哪里？虽然或许你在山东及西，但的确已让我懒得怀疑。我在人民广场吃这炸鸡，二次十四刻 几啊，而此时此刻你在意，而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 哪里？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 中国好声音当中的学员赵大格是一首阿四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是赢得了四位导师的转身。其实这已经不是这首歌第一次被选秀歌手翻唱了，那从宋冬野的《董小姐》再到新裤子乐队的很多曲目都是曾经被改编翻唱参加比赛的，也可以说是独立音乐为沉闷的主流乐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OK， 继续来听陈奕迅《好久不见》。 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亲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鼎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房山网消息，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定于2017年5月28号上午8点到11点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诚邀房山区初三年级的莘莘学子和家长参加。开放日活动中，精心安排了两场讲座，聘请到我国心理学应用领域的拓荒者郑日昌教授和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延辉。此外，开放日当天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参观活动，将由校学生志愿者带领全方位了解学校的实际情况。北京日报消息，24号，两辆纯电动自吸式清洁车驶上中关村大街。这种环保型清洁车由中关村西区企业研发，目前正在本市试点，今后将全国推广。此外了解到，它能把各类垃圾吸进去后还会自动分类，尘土在一边，烟头等在另一边，便于工人处理。和传统清洁车车厢有盖、手动开关相比，这种车还有一个特点，是全封闭式的，不会造成二次扬尘。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